大家可能还记得《环太平洋》第一部讲的是世界各国团结起来，由人类驾驶机甲去对抗海底出现的外星怪兽的故事。这第二部里讲的就是机甲的二代驾驶员们的故事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机甲更新换代，拥有了更先进的功能和更强劲的战斗力。但是外星怪兽也发生了进化，变得更加庞大而且智慧。一场腥风血雨的战斗即将拉开。说到《环太平洋二》这部影片，其实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有一个点，就是这次的演员阵容里，中国演员着实有点多啊。首先是女主角景甜，除了景甜，还有张晋、蓝盈盈、于小伟、陈梓童以及赵雅芝的儿子黄凯杰，不少的中国名字出现在了演员表里。可以预见，这次《环太平洋二》最大的目标受众就是咱们中国观众了。那至于大家买不买账，不是光看着同胞的脸有亲切感就说了算的，还得看影片的实力。那今天关于三月的进口大片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最后送出电影《黑豹》的主题曲 All the Stars。 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:30到1:00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电台，全面开。